土耳其敘利亞發生強烈地震，分別向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敘利亞總統巴沙爾致慰問電，並代表中國政府和人民向遇難者表示沉痛哀悼，向遇難者家屬和傷者表示誠摯慰問。習近平說，相信在埃爾多安和巴沙爾的領導下，兩國一定能夠早日克服災害影響，重建家園。另外，國家國際發展合作處說，中方對地震造成土耳其敘利亞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表示慰問和關切，正與兩國相關部門保持溝通，願根據災民需要提供緊急人道主義援助。日經平均指數報27,732點，升39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69.04美元，賣出1869.21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7，日元132.57，瑞士法郎0.928，加元1.344，人民幣6.799，英磅對美元1.203，歐元對美元1.073，澳元對美元0.689，新西蘭元對美元0.631。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另外華東氣壓正係上升，預料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嘅偏東氣流會喺今晚至聽朝抵達華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早晚有两阵微雨，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晚上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有薄雾，星期三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九龙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嘅快线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蝴蝶谷道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蝴蝶谷道。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咁香港仔隧道咧去翻香港仔咧都系比较慢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博康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就喺德望学校对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嘅律伦街一段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亚皆老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福亨村。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住珠海学院一段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车多，咁排到去香港专业教育学院对出。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车，龙尾就喺科学园。另外，清水湾道去翻大清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龙尾就喺西贡公路近住郑直之中学。咁另外一段嘅清水湾道出九龙啦，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去万公屋路。最后消防处提提你，有人不省人事唔好等，即用 AED 机，可提高心脏骤停患者存活率超过10倍。有 AED 机，救人就有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RTHK CRDS Musical.ly Season 2 CRDS 为你点播第二季，印度裔 DJ 为你点播各种类型的波里活歌曲。 Coming up, enjoy the song. Ooh la la.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RD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RDS 人人广播。 我唔识用、啊。 唔识用咩啊？ 我又唔系医生，又点会识用呢一部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啊？ 你错啦，任何人都可以用 AED 嚟救人噶。 只要你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消防处联合制作嘅 AED 知多啲，就可以了解更多关于 AED 嘅资讯啦。AED 全自动，未学过都识用。 节目《开心日报》手下留情时段都会听到噶。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2月7日民主派47人初选案开审，16名被告不认罪。 跨性别人士被拒更改身份证性别案，终审法院裁定上诉人得席。 消委会去年接获超过30,000宗投诉，涉及食肆及娱乐服务最多。 土耳其和叙利亚发生强烈地震，增至超过3,000人死亡。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10，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各位观众听众早晨啊！香港同内地咧，寻日就系全面通关啦，即系不设呢个人数限制，以及系一般一啲出入境嘅之前嗰啲嘅核酸检测要求咧，都系冇噶啦。咁除非你系7日之内曾经逗留过海外地区或者系台湾而喺香港北上嘅人士咧，就仍然要做嘅啫咁。另外有一啲嘅关口咧，都系开翻，好似罗湖啦、落马洲黄岗啦，以及系新开放俾旅客过境嘅莲塘香园围嘅口岸。嗱，莲塘香园围口岸就系首次启用嘅一个客运通关嘅服务嚟嘅。咁，呢几个关就开翻噶啦。咁你自己有冇都用过咧？18723111，18723111，讲下你嘅睇法。寻日见到有处理行政长官陈国基咧，就话即系各个口岸嗰个整体嘅运作都系良好嘅，已经要求各部门喺周末同埋假期都做好一啲人流嘅管理。就住配合，頭先提到譬如香園圍啊、蓮塘口岸嗰個嘅客運啟用咧，見到譬如有巴士公司咧，都係加開咗一啲嘅路線，其中城巴都係加開咗一啲嘅新嘅路線嘅咁。又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成個運作嘅情況啊。城巴企業傳訊經理曾安迪，早晨。 早晨啊，主持人。 早晨，曾安迪。城巴嚟講，配合譬如香園圍、蓮塘口岸係加咗幾多條巴士線嘅咧？有幾多係將來加，有幾多已經加咗嘅咁？ 其實我哋琴日就因應呢個口岸開通咧，我哋就開辦咗香園圍口岸唯一一條全日同埋每日都提供服務嘅專營巴士路線 B 7號線啦。咁其實就主要服務粉嶺站一帶嘅。咁如果喺粉嶺站去到香園圍口岸咧，大約至少要16分鐘啦。咁而喺今個星期六咧，亦都會加開另一條路線咧，就服務沙田同大埔嘅。咁沙田同大埔嘅居民咧，就可以乘搭 B 8號線咧，前往香園圍口岸。咁其實見到琴日第一日通關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嗰個運作好暢順啦，亦都有一定数量的旅客来到，还有这个跨境学生和上班族的，那也都比预期都算多，所以那个情况都挺理想的。 有没有个班次是怎样？先讲B7那个，就是来往上水粉岭站和香园围口岸那个，几耐一架的？还有刚才你说人流都有一定数量，就是有没有计到大概是多少？ 其實B7 號線暫時就開緊20分鐘一班啦，大約咁就由6:04啦，已經喺上水開出㗎啦。咁而 B8 號線呢，其實就會喺星期六日同公眾假期呢，每一小時一班車嘅。咁希望按住客量呢，我哋再去睇下點樣調整服務啦。譬如今個禮拜六日第一個取消咗核酸檢測之後嘅週末，如果人流係非常之顯著嘅話呢，我哋都會按呢個客量呢去調整服務嘅。咁希望能夠滿足到乘客嘅需要啦。 所謂調整服務可以加密到幾多 嘅？ 加密到幾多？ 咁我諗真係按客量咯，可能真係有一定嘅客量喺譬如粉嶺站對出排長龍嘅話，咁我哋就會即時可能加開啲班次咯。 暫時有冇話見到係咪都係朝早繁忙時間就比較即係嗰個乘客嘅需求係大一啲咁樣？ 是啊，因為主要是一些跨境的學生或者上班族為主啦，咁旅客的數量可能比重比較低啦，暫時，因為可能昨晚星期一啦，其實大家都要翻工翻學，咁而我哋都見到有些很有趣的情況，就譬如一些跨境學生其實好久冇嚟過香港，佢的八達通咧其實都已經暫時被人哋凍結咗啊，咁我哋啲同事都要特別安排一啲手提電話啦，用應用程式幫佢哋解鎖翻啲八達通咁樣嘅，咁但係其實長遠整體嚟講都係暢順嘅。 咁快跨境學生啦，即係因為應該係8號開始先可以係唔使預約之下有跨境學生噶嘛。 是啊，其实但是我哋都有啲意外，就是其实琴日朝头早嘅班次都以跨境学生同家长为主咯。咁、见到一大堆学生喺个关口度冲出嚟跑上车咁样。咁、可能佢哋都好，即系几年嚟第一次嚟香翻嚟香港啦，咁所以就比较雀跃。 系，头先都讲到跨境学生，因为其实听日八号起咧，正式可以一啲跨境中学生可以嚟香港翻学啦，亦都系唔需要配额预约嘅。预期喺呢一方面嗰个需求会唔会更加多？而城巴有冇啲咩准备咧？喺各个口岸方面度， 其实我哋见到，就算系讲紧琴日咧，对比起上个礼拜一。在深圳灣口岸又好，我們的 B3X 路線和香園圍口岸都好啦。B3X 路線其實對比上個再上個禮拜一咧，那個客量都有差不多倍增嘅。咁而我們在香園口岸當然是有個比較理想的數字啦。咁如果再發展落去，再多啲人嘅話，我們都是需要調動一些後備的車輛去加強巴士咯。咁我們這個同事會在前線度繼續去密切留意嘅。 但有冇話預備聽日的情況已經係預多了幾多少車啊人啊咁？ 都好难咁讲，因为真係一个几年嚟都未试过咁嘅状况呢，咁都好难话确实有几多人会多咗囉。咁但係其实琴日当深圳湾口岸都倍增嘅时候，我相信嚟緊都会继续会大幅增加啦。 我见有啲市民就话香园围嗰个口岸巴士嗰啲指示就标示唔够清晰，有冇留意到类似嘅情况呢，或者咁嘅反应呢？又 其实在开关之前呢，亦都已经同运输署咁合作呢，咁就喺相应嘅位置贴一啲指示嘅。咁但係可能本身个设计上唔係安放一啲指示嘅嘅位置啦。咁我哋都係用一啲现成嘅譬如一啲墙身啊去加装呢啲指示。咁我哋会再同运输署沟通嘅。 头先讲到 B7 嗰、那个即係搭车个时间啦，你哋就其中一个讲法就係话粉岭去香园围大概20分钟嘅。不过大概16分钟嘅。不过我见到有啲报道就话其实都要成20分钟咁。其实系咪都有一啲嘅落差喺度呢？ 咁其實可能一條新嘅路線呢，其實可能啲同事都會需要一啲時間去熟習啦，咁未必會係全速去行駛嘅。咁但我哋自己實測最初呢最快係16分鐘，咁所以當時有呢個講法囉。咁其實都唔係話差好遠，因為主要其實路線都係行經龍山隧道高速公路嘅。咁其實如果唔塞車，其實都唔會話差好遠嘅個時間。 Okay. 我想問 B8 啦，另一架就係大埔沙田同香園圍嘅來往，咁即係去到2月11號就應該預開到啦，但係運輸署係未批嘅嘛？呢、這個係嘛？ 已經批咗噶啦，其實咁、我哋2月11號應該會正式開辦噶啦。咁就會喺大圍站開出啦，沿途經住沙田嘅河嘅東面啦、然之後去到大埔中心，然之後就去到香園圍口岸。 點解禮拜六日同埋假期先有，同埋成個鐘一班嘅？會唔會太疏咧？又 其實呢個係招標嘅要求嚟嘅，咁我哋係喺開辦嘅時候必須按照呢個運輸署招標個要求去處理。咁其實我哋都希望能夠盡快繼續加強服務啦，因為其實兩條路線都係服務新界東，而新界東係喺香園圍附近咧。咁其實我哋覺得係有機會可以令到好唔少喺羅湖過關嘅旅客，因為羅湖其實個情況都比較擠迫，就轉用香園口岸。咁其實琴日都有啲咁樣嘅旅客嘅。 整體頭先你提到譬如屯門去到深圳灣口岸嗰、那個B3X 嘅線都話乘客量多了，有沒有看到其他口岸，譬如欣澳去港珠澳大橋這個口岸的 B5 線又會多了，即你們整體有沒有什麼的怎樣服務加強法呢？ 其實在欣澳那方面呢，主要是服務去澳門的乘客啦。其實在農曆新年期間已經有一個很顯著的增幅，因為其實澳門是比較早取消這個檢疫安排啦。而其實在昨天來講，就因為沒有特別大的變動，其實客量就沒有因為而大幅增加，跟之前都相若。 Okay. 其實在農曆新年期間，因為這麼多乘客在澳門或者來往香港和澳門，其實我們已經加密了班次當時。 Okay. 我見譬如以前深圳灣去屯門有好幾條線的 B3、B3A、B3M 是仍然暫停服務的，何時會恢復呢？ 都是按客量，因為其實由其實我哋頭都講啦，其實喺同疫情前比咧，喺琴日之前咧，其實只係恢復咗11%咯。咁對於個客量嚟講，即係有一段距離。咁如果繼續去增加客量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會因為咁而去開辦翻呢一啲服務啦。 OK， 好啊，同阿曾安迪你傾到呢度先。曾安迪咧就係城巴企業傳訊經理。咁我知道除咗城巴之外咧，九巴亦都配合到蓮塘香園圍口岸咧都加咗一啲嘅路線嘅。又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九巴助理車務總監係負責區域三嘅黃宇婷，早晨。 早晨，主持人你好。 早晨，黃宇婷，可唔可以讲下配合香园围莲塘口岸咧，首次系一个实施旅客通关，九巴有啲咩服务系加咗嘅咧？ 九巴咧，現時其實喺香園圍口岸嘅，即係另一端已經一直有一條社區嘅路線，79号 K 係來往粉嶺上水同埋曹園下，即係而家呢個香園圍口岸嘅。咁、其實旅客咧就只需要即係過一條行人隧道就可以到達呢個口岸嘅地方嘅。咁、現時我哋79 K 咧就維持大概15至30分鐘一班啦，收費就係6.4，咁佢會途經粉嶺啊、聯和墟啊同埋上水，都係一啲北區我哋嘅住宅社區嘅地方。咁大概如果由粉嶺出發咧，大概需要30至40分鐘就可以到達。 嗯，即係呢個就唔係新增嘅線嚟㗎，79 K 呢個係嘛？ 冇錯，咁其實79 K 本身都係一條我哋社區路線，服務鄉郊居民咧。咁但係九巴見到嗰個客量嘅需求，都會因應翻呢個口岸嘅開提供服務之後咧，其實會有上升。咁所以其實九巴除咗係即係會加強服務之外咧，亦都就係透過79 K 去提供唔同嘅轉乘優惠俾客人。咁希望佢哋可以透過呢條路線咧，接通港九新界同埋機場嘅。 咁講下啦，而家已經有嘅呢個79 K 有冇話睇到？昨日開咗呢個嘅香園圍蓮塘口岸之後，個客量多幾多？ 暫時咧，我哋見到係有一個輕微增幅，大概係10%到啦。咁但係我哋都唔會怠慢嘅，咁會繼續即係預留一啲資源咧，去即係應付翻香園圍口岸嗰個運作暢順咗之後，或者啲過境旅客有信心之後咧，我哋會即係加強個服務，令到佢哋嗰個出行更加方便。 頭先都問到城巴，因為聽日就係8号起啦，就係呢個跨境中學生咧都可以嚟到香港係上翻堂啦。預計呢一個人流會唔會多咗？而九巴有冇啲咩準備咧？ 係冇錯，咁其實九巴現時即係除咗連接香園圍口岸呢條79 K 嘅社區路線之外咧，咁其實我哋落馬洲口岸嗰邊亦都有一條 B 1嘅路線啦。咁其實九巴呢兩條路線咧，都已經因應翻即係嗰個跨境學生會分階段全面翻嚟香港上堂咧，其實我哋都已經會加設個服務。我哋以 B 1為例咁嚟。其實昨日開始第一日咧，我哋已經係見到一個近乎倍增嘅即係客量嘅，咁所以我哋都已經即時加開咗嗰個十幾班一啲特別嘅班次咧，去服務翻完善嘅乘客，就避免話即係上唔到車嗰個情況。 但譬如頭先你講話79 K 嗰啲咧，有冇加嘅？ 都會嘅，其實兩條線我哋都會加，咁同埋況且我哋喺北區咧嗰個巴士網絡咧，其實好即係好容易就可以調配到一啲資源咧，去加強呢一啲社區嘅路線，咁所以喺資源上面唔係問題嘅。 我見你哋另外仲有一條就係屯門往來香園圍口岸嘅 B9 路線，但就要2月11号先至投入服務喎，點解嘅？ 冇錯啊，因為B9 路線咧喺即係開始服務嘅初期咧，就只會喺星期六同埋星期日服務嘅啫。咁佢會喺嚟緊11号開始咧，就會開始服務啦。咁佢係來往屯門元朗同埋香園圍口岸。咁初期只會維持1小時一班。咁但係九巴亦都會因應翻咧嗰個口岸嘅使用量咧，我哋會安排一啲後備嘅巴士咧，去即係防止話有乘客出咗嚟之後會即係等好耐車啊，或者太多人而上唔到車呢個情況。 兩個情況啦，因為而家開翻啲陸路口岸啦，有冇聽到啲市民反映喺一啲搭巴士嘅時候遇到嘅唔同問題咧？喺口岸嗰度。第二咧就係之前早個階段有一啲嘅口岸都已經開咗，包括譬如高鐵咁樣，有冇話喺嗰個巴士嘅客量嗰度咧係睇到多咗幾多？ 九巴一直都有監察住咧，即係高鐵啊，或者部分之前部分口岸開設咗之後，即係嗰個客量嘅變化如何？咁但係可能高鐵咧，由於本身佢都係圍住喺市區咧一個比較方便嘅點啦，咁所以其實即係各國嘅巴士服務咧，都已經即係足夠去支援翻新增嘅客量，而未見好顯著嘅增幅嘅。咁而另外頭先你都提到就話，即係啲乘客會唔會 反映佢哋？ 反映咁我諗可能都係會關乎一啲譬如話行李啊嘅問題，咁我哋都會安排啲車站職員去喺唔同嘅分站咧協助乘客去嗰個行李嘅處理啦。咁另外咧，即係我哋行口岸嘅路線咧，我哋都會盡量安排翻咧係即係行走有行李架嘅車輛，咁啊方便翻佢哋去處理翻即係攜帶行李嘅。 OK， 好啊，唔该晒黄雨婷，同你倾到呢度。黄雨婷咧就系九巴助理车务总监，负责区域三嘅。讲到一啲城巴同埋九巴嘅配合一啲海岸一啲嘅口岸咧开翻嘅情况啊，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嗱，据入境处嘅数字嚟讲咧，截至寻晚8点咧，大概系有24.3万人次咧系出入境嘅，其中咧罗湖口岸咧就系最多人过关，有成50,000+人系出入境嘅。咁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呢个同旅游方面都有关系啦，因为你全面通关之后，寻日都揾到一啲旅游界人士嘅。讲到旅游，遇到一啲过境客嘅时候，就要住酒店啦。酒店业界有冇睇到话全面通关之后，佢哋有受惠几多咧？电话旁边咧有酒店业主联会经理陈焕贤，早晨。 早晨，小乐文。 早晨，陈焕贤。不过先讲通关之前，我想知道新年其实有冇睇到话多咗几多咧？啲酒店嘅入住率系咪主要都系嚟自啲团啊，定系自由行多啲咧？又？ 我哋睇到啦，农历新年就是、我哋啲会员都同我哋反映啦，佢哋係有受惠嘅，即係但係呢主要集中喺一啲旅游区啦、旺区啦，即係尖沙咀啊、旺角啊，或者可能铜锣湾啊呢啲，即係主要系啲旅客可以去购物嘅地方啦。咁、我听到佢哋嗰个入住率可以去到80%或者以上嘅。但係喺一啲个非旅游区呢，即係可能佢哋即係個受惠咧，就未必有咁多。佢哋都個訂預訂率咧，都係同之前差唔多咁樣。 咁啊，講翻即係而家兩地即通關嗰個消息咧，就最新嘅情況，有冇睇到話酒店方面嗰、那個即時入住率啦，同埋之後嘅一啲酒店房嘅預訂率又係點樣咧？ 我哋而家即係嗰、那個增幅唔大咯，因為 邊樣啊？你講即時定係之後預訂？ 兩樣都係嘅，因為始終即係而家睇翻。通關啦，即係我哋即係除咗做旅客，即係自由行為主啦。而家就咁，你話旅行團咧係啱啱開始啦，即係好似今日先至開始迎接翻第一團嘅內地客咁樣。咁我諗佢哋籌組方面都要有啲時間嘅。咁我哋都希望即係嚟緊係會陸續多啦，因為始終即係我哋酒店都係要靠呢、這個旅行社啦，同埋自行兩方面嘅加埋先至嗰個幫助會比較大咯。 你自己預計即係個時機會去到幾時先至可以喺通關之後有一啲嘅效益係反映落到去酒店業嘅咧？ 即係我哋而家現時都係即係我哋估計都係以內地客即係嗰個生意為主啦，嚟緊都係。咁所以如果你話下一個內地嘅長假，咁可能係五一啦，五一黃金週啦，咁我哋即係預計會唔會嗰段時間嗰個幫助會比較大咯，個增幅會多少少。 會去到幾多咧？如果去到五一嘅時候，去到疫情之前，成日都咁樣比較啦，去到幾多成咧？ 咁疫情前咁，我哋可以去到即係可能90%啊咁樣嘅，但係即係我諗而家我哋都係審慎樂觀啫，可能都未必會去到真係90%嘅。我諗可能70%-80%咁，我諗我哋都預計係差唔多。 即係去到五一嗰陣就可能去到。 有机会嘅 ，OK， 去到70%到。房价方面咧，有冇因为通关而即时有啲嘅上调啊？ 个上调嘅空间而家暂时都唔太大啊，因为始终我谂我哋嗰、房价都系睇翻嗰个即系需求啦。咁我哋见到而家开初咧都嗰个需求都未系即系达到好高啊，咁所以我哋嗰个调整空间咧就唔系太大，个幅度亦都系可能即系少少啦咁。 几多咧？所谓少少，有冇一成啊？呢个 即系我谂。一成 內咯。另外有一個情況就係因為之前第一個階段通關都要配額啊做核酸啊，另外一個嘅即係叫做關卡啦，可以話係就係辦簽證，因為之前可能辦簽證咧都係即係人工辦證啦，要預約等等啦，咁有啲人亦都話係預約唔到啦，咁而家就話咧開放咗一啲香港通行證嘅自助簽注機，即係可以自助簽，一般嚟講就係會快啲啦。有冇預期啲旅客會多咗，或者對於酒店嚟講又幫到幾多咧？呢個措施？ 我哋覺得呢個簽署呢，即其實即當然會帶嚟多啲旅客呢，但我哋都有一個疑問，就係究竟會唔會呢班旅客佢哋都會留喺香港度過夜呢？因為如果佢哋真係可能來往返香港同內地，佢哋方便咗，可能而家受惠嘅可能係一啲即日來回嘅旅客為主，有機會係。咁我哋即係即我哋而家都係慢慢睇緊究竟前呢一排嗰個旅客嗰、那個佢哋而家可能喺疫後之後，佢哋轉變咗佢哋嗰個旅行模式啊，即係各方面咧，可能都會有影響。咁所以，我哋而家都係觀望緊， 呢一班旅客咧，會唔會即係希望佢哋嚟到香港，可能逗留耐啲，可能嚟香港去多啲唔同新嘅旅遊景點去參觀啊，咁、希望可以帶嚟多啲嘅效益咯。 嗯，政府咪推出呢個你好香港嘅宣傳活動嘅，呢、這個對酒店業嚟講幫咗幾多啊？ 幫助係有嘅，因為始終一個係大型嘅宣傳活動啦，即係無論可能係送機票啊，同埋送一啲禮物啊。同埋即係宣傳翻，而家香港有好多新嘅景點啊，嚟緊可能有好多大型嘅會議展覽啊，一啲體育盛事啊，其實各方面咧都會配合嘅話，其實對我哋成個旅遊業界唔單止淨係酒店業嚟講，會有幫助咯。咁即係透過呢一個嘅活動嘅話，咁即係希望大家咧就重新去認識香港， okay. 我哋都要做一個宣傳活動去歡迎翻佢哋。 嗯，半分鐘到啫，我想知而家酒店業嘅人手係咪仍然有不足啦？同埋之前有提過一啲復業基金嘅，有冇需要喺酒店業嗰度都推咧？ 我哋其實而家都一樣面對緊一個人手不足嘅問題啦，即係對比翻喺疫情前，其實我哋差唔多冇咗成四分一嘅人手。咁喺而家嘅時候，我哋都即係請人都好困難。 Okay. 即係希望即係政府喺即係除咗可能你講個復業基金係喺呢個旅行社方面，咁可能喺我哋方面睇下，可唔可以即係我哋幫助我哋去招聘一啲人手為主咯，即係當然基金都會可以幫到我哋啦。但我哋其實一直都營運緊，即係最主要都係希望請到多啲人。 嗯 ，OK， 好啊，唔該曬，陳煥然同你傾到呢度。陳煥然咧就係酒店業主聯會經理，咁啊講咗關於酒店業啦。之前我哋尋日都講咗一啲旅遊業係通關之下嘅各種影響，會唔會呢段時間你都有即係北上啊等等咧？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结束对沙特阿拉伯的访问，并转到阿联酋阿布扎比。据了解，李家超和代表团在底部后先稍作安顿，今日早上先会展开在阿布扎比的行程，包括和当地政商界领袖会面和考察当地企业。李家超在离开沙特前出席当地一个大型科技展览并发表讲话，他说香港过去三年受疫情困扰，目前和世界重新接轨并和内地恢复全面通关，强调香港已经重返国际舞台中心，可以为沙特创造商机。李家超之后联同港交所行政总裁欧冠星参观国营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展区，并同沙特阿美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会面，向对方介绍香港独特优势。警方新界北总区交通部及刑事部去年联合组成40人的反非法赛车专组，并加入非截停式反非法赛车行动，即是不会即时截停涉案车辆，而是透过科技仪器将非法赛车过程录影和侦速，事后再跟进。专组去年共打击7宗案件，拘捕44人。新界北总区刑事部总督察罗礼谦说，非截停式行动最大挑战是证明司机身份，但是过往坊间有谬误，以为警方没有即时截停车辆，涉事司机就能够逃避刑责，强调警方有不同调查技巧、不同设备协助分析，以锁定犯罪者身份。被问到录影片段是否会看到涉事司机的容貌，警方重申录影片段会非常清晰，绝对协助到警方举证。土耳其南部在星期一凌晨发生的7.8级强烈地震，在土耳其和叙利亚共造成超过3000人死亡，其中土耳其公布超过2300人死亡，叙利亚有超过1400人死亡。美国总统拜登致电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达慰问，美国表示将提供必要协助，迅速部署支援土耳其的搜救工作，向灾区提供医疗或基本救援物资。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埃尔多安通电话，表示俄罗斯愿意立即提供地震救灾援助。外长拉夫罗夫说，俄方愿意提供必要援助，协助叙利亚的救灾工作。 國家主席習近平分別向埃爾多安和敘利亞總統巴沙爾致慰問電，對地震造成死傷表示沉痛哀悼。聯合國各機構啟動緊急援助，包括向仍被埋在瓦礫下的群眾提供救生援助等。美國總統拜登回應中國氣球事件時說，他一直認為有需要盡快適當時候將氣球擊落，而軍方認為不應該陸地上空擊落氣球。被問到氣球事件會否削弱美中關係，拜登認為不會，他說美方已經向中國表明美方將怎樣處理有關氣球，中方理解美方的立場，美方不會退讓。對於共和黨人批評拜登沒有更早將氣球擊落，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為拜登辯護，又說是拜登下令改進對中國間諜活動的防禦，得以偵測到中國氣球。另外，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柯比表示，美方正繼續打撈被擊落的中國氣球殘骸，並交由情報專家分析，美國沒有計劃將氣球殘骸交還中國。日經平均指數報27,786點，升94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69.75美元，賣出1,869.93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48，日元132.46，瑞士法郎0.928，加元1.344，人民幣6.799，英磅對美元1.203。歐元對美元1.074，歐元對美元0.689，新西蘭元對美元0.631。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部分地區能見度頗低，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3度。早晚有兩陣微雨，吹輕微至和緩偏東風，晚上風勢清勁。展望未來兩三日大致多雲有薄霧，星期三風勢較大。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青葵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祖尧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咧就接近葵涌嘅基本污水处理厂啊。咁再重复多次，青葵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祖尧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接近葵涌基本污水处理厂。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快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接近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排到去德和学校对出，龙月道去返歌和老街方向近住泽安村一段就比较挤塞，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村那段慢车龙尾星河名居，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就挤塞，龙尾在兴田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全锦公路落返全锦交汇处近住光板田村一段就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车多排到去骏景园，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咧，都系车多。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天富海湾。咁另外啦，清水湾道来回方向啊，近住银影路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嘅。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由于青葵公路嘅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长青隧道咧出翻九龙咧就车多。咁而家长青隧道出九龙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咁揸车朋友留意。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手下留情，青人眼里出世诗。 大家好，我是梁礼勤。我最喜欢的西洋诗句是，你是我的每一种东西。 You're my everything. The sun that shines above you makes the blue.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 八点至十点， 手下留情，祝大家青人节快乐。 烟火人生， 心有所居。 国剧八三零，心居。 导演滕华涛认为，冯绍峰同思源呢个角色，无论系年龄抑或性格都非常配合。而冯绍峰又系上海人，思源呢个角色喺剧中亦都有好多需要讲上海话嘅地方，所以思源同冯绍峰可以话系一拍即合。 国剧八三零，心居，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2023年2月7日，民主派47人初选案开审，16名被告不认罪。 跨性别人士被拒更改身份证性别案，终审法院裁定上诉人得席。 消委会去年接获超过30,000宗投诉，涉及食肆及娱乐服务最多。 土耳其和叙利亚发生强烈地震，增至超过3,000人死亡。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39，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想讲下香港马拉松啊，嚟紧礼拜日啊，2月12日就举行啦。咁大会就话咧，跑手系唔需要喺比赛之前做呢个48小时内嘅核酸检测啦，亦都唔需要做24小时前做呢个嘅快测啦。不过咧就系话有一个嘅戴口罩要求嘅，就话必须喺起点之前或者以及啊系完成比赛之后咧，都系要戴口罩嘅咁。另外咧讲到好几个嘅唔同嘅选项嘅比赛啦，无论系全马或者系半程嘅马拉松比赛咧，都会系由九龙嘅弥敦道出发啦。这个嘅10公里赛咧，同埋轮椅赛咧，就会由东区走廊以及系湾仔运动场出发嘅。咁终点全部都系喺维园。咁亦都见到运输署就话咧，喺之前一日啊，2月11日嘅星期六嘅晚上11:30起咧，就已经喺香港多处咧系会分阶段实施呢个临时封路嘅安排，去到第二日啊，2月12日嘅下午4:30嘅咁。嗱，成个情况，我想请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有关于香港马拉松嘅咁。香港田径总会行政总监伍宇豪，早晨。 系，早晨，你好。 我想知而家最终其实个比赛有几多人参加嘅？ 咁今次今年呢个赛事就会有37,000人咧就参加，咁中间就即系讲紧接近20,000人咧就会系十公里啦，咁大概11,500人咧就会系半马拉松，咁剩翻大概系7,000左右啦，咁接近7,000左右咧就会系5,500系呢个马拉松。 剛才都提到話嗰啲檢測啊、打針啊啲要求基本上都冇曬，得翻其實係口罩，仲要係講緊係起點起之前同埋係完成比賽之後戴啦。有冇話考慮到嗰個現場嘅感染風險？但係定係呢一個都未必係一個好重要嘅考慮啦，已經。 其實就因為而家政府都即係嗰個防疫措施咧，其實都已經放寬到即係取消曬啲檢測啦。咁另外就係、是。就算喺即係大家都回憶翻，就2011年我哋都有參加馬拉松嘅。其實主要就因為亦都係一個好户外嘅地方，好空曠嘅地方，咁所以其實即係嗰個通風啊，咁其實都相對嚟嘅風險係即係我哋都認為係低嘅，係啦。 即所以都暫時就未必好擔心啦，聽落咁。不過我見你哋咧都有勸喻，譬如話呈陽性嘅參賽者咧就唔可以參賽嘅。但係點樣判斷咧？你都唔需要做檢測嘅時候？ 冇錯，當然即係其實因為即係而家都好似翻工咁樣啦，或者其他情況啦，其實都即係已經冇咗個檢疫令啦。咁變咗其實即係都係睇翻自己身體狀況，都覺得即係唔舒服。因為其實除咗呢個新冠嘅之外，其實即係我哋都作為大會咧，都係希望大家如果真係有唔舒服，都唔希望大家去勉強去參賽嘅。咁所以即係大家唔舒服嘅時間，咁睇醫生的覺得唔合適嘅，或者真係自己覺得都未必太舒服，你就算即係冇睇醫生，即係都覺得唔係好合適去即係參賽或者做一個即係長距離嘅運動、長時間運動咧。咁可能都即係希望大家就即係留翻自己嘅健康。 咁就希望長跑長有，今屆跑唔到都仲有即係下一屆或者其他嘅賽事咁樣。 嗯，即係所以嗰、那個選手自己係驗到自己陽性，就你哋建議佢唔好嚟啦，就唔關睇唔睇醫生事嘅，所以其實 係啦，冇錯。咁、當然即係如果佢有一個醫生證明啦，咁即係覺得證明咗係唔同決賽啦，咁佢係可以同大會申請翻一個即係退款咁樣嘅。 即係佢可以，如果佢係陽性嘅話，有醫生指先可以係攞到退款，係咪咁啊？如果佢就咁自己陽性就冇嘅， 係啦，冇錯。咁基本上有任何即係醫生指證明佢係唔合適參賽，即係不能咩原因啦。咁其實都係即係都係可以申請退款。我哋即係其實疫情之前我哋都有機制，咁只不過係即係有咗新冠嘅考慮，咁其實當又同而家嗰個新冠即係又未必有個檢疫令，咁我哋而家就即係醫生指都係可以接受咁樣。 即係網上面係有渠道可以做翻呢樣嘢嘅係嘛？ 係啦，咁同翻我哋嗰個考授辦去聯絡，去交翻相關嘅名就可以 嘅。OK， 另外我就見都要攞選手包咧，就要預約唔同嘅時段啦。咁有冇話可以即場攞㗎？今年有冇咁嘅安排㗎？ 其實就我哋都希望，因為主要係人流方面嘅安排啦，咁同埋即係嗰個參與嘅人啦，人數多啦，咁我哋希望大家即係都有序啦，咁好，即係都希望減少大家等候時間，咁就即係有呢個預約嗰個安排嘅，咁我哋盡量都希望大家係可以係預約咗，就呢、這個先按翻自己預約咗個時間就去攞翻自己嘅選手包。咁如果唔係，就即係可能就需要等得耐少少啦。咁呢個即係我諗都未必係一個即係佢跑手好理想嗰個安排嚟嘅。 即係其實係除咗按自己預約嘅時段，係可以有其他時段去攞都可以嘅，係咪咁樣嘅？定係唔喺嗰個時段攞，其實就變咗棄權，會唔會係咁？ 就未去到棄權，咁但係可能會等耐少少啦。即係我哋會即係會俾嗰啲按翻自己預約嘅時段嚟攞選手包嘅，咁會係即係優先啲啦，係啦。 OK， 另外我就見即係之前啦，前年嘅馬拉松啦，萬幾人出賽咧，當中都有超過2000名嘅跑手咧，即係冇出席嘅，臨時冇出席嘅，即係所謂甩底咁樣啦，叫做有冇預計今年嗰個情況又有冇類似嘅情況，或者嗰個幅度又會幾大咧？ 其實我哋睇翻過往嘅數據啦，大概即係就算疫情前同疫情後，即係喺21年嘅疫情期間去舉行啦，大概嗰個出席率都係會係九成至八成幾左右嘅。咁所以即係我哋都預算都會係相類似嘅比率啦。 嗯，我想知過往呢一啲所謂臨時缺席嘅選手有冇任何嘅後果，或者譬如佢可能下一年係唔可以參賽咁，因為佢都佔用咗個名額噶嘛，有冇呢啲後果 嘅？就冇嘅，就冇嘅，因為可能即係真係有唔同原因，咁有啲即係可能係啱啱所講嘅有啲唔舒服啦，咁有啲可能係即係真係臨時有啲緊要事，咁未能出席，咁我哋即係都唔係話即係希望去懲罰，即係一啲跑手咁樣。 我見尋日喺你哋都提到啦，關於個天氣嘅狀況，你哋都有留意到，係咪話都預即係首先今年就二月搞啦，咁所以嗰個氣温就清涼啲，不過就都留意到個濕度係咪都驚話影響到啲選手係咪話？ 冇錯，咁因為即係我哋而家即係睇翻最新嗰、那個即係、就是、天氣預測咧，講緊其實星期日嘅時間就19至23度，咁、那個濕度都真係偏高75至95%。咁所以其實即係可能都比可能早少少嘅時間啦，大家練即係仲準備緊呢個賽事嘅時間，可能係濕啲啦、暖啲啦，咁可能其實即係佢對跑手嗰個參加者個散熱啊，或者中間嗰個會係辛苦啲。咁所以即係我哋都即係希望即係大家本身有訓練開嘅，其實即係亦都尤其呢幾日開始都濕暖暖翻濕翻，咁所以可能希望大家可能就因應翻個天氣啦，即係有機會係有需要可能係調整翻自己個補充，咁就可能係留翻多少少嘅體力或者多少少嘅氣力，就會係喺個賽事嘅中後段咁去即係維持翻佢自己嗰個補充啊或者個目標咁樣。 各個賽事嘅跑手，你有冇都有啲建議俾佢哋咧？尤其是一啲新手咁樣。 我諗真係啦，其實即係都係要留力，就唔好即係可能一起步就已經衝咗出去，即係用咗好多自己嘅體力啦。咁其實即係長跑賽事，無論係十公里或者半馬都好，其實講緊可能尾半程反而係即係先係即係我哋即係講就咁講，就係先係比賽嘅開始。咁所以其實要控制自己嗰個體能分配啦，咁呢個都係緊要嘅。 咁當然亦都要留心翻自己嗰個身體，即係俾自己嘅信息，真係有一啲即係息怒，就可能真係唔舒服嘅時間，唔介意。雖然側邊啲人跑緊，真係有需要嘅，你可能停低慢落嚟，或者行一行先，咁跟住即係睇翻自己嘅身體狀況係唔可以繼續。如果真係即係都係唔係好舒服嘅。真係可以同我哋喺沿途嘅工作人員或者係一啲急救人員去求助咁樣。 我想知道今年嘅十公里賽咧，那個起點係咪同以往有一啲嘅分別啊？或者個考慮係點樣咧？喺嗰個路線上面。 主要就係即係會係翻翻疫情前啦。咁二一年嗰個版本咧，我哋就會喺西隧口，即、就、係、是、九龍站，即、就、係、是、近元芳對出咧，就會係起步嘅。咁就翻翻去維園。咁嗰、那個即係。就是二一年嗰個安排，因為係個參賽人數少咗啦，咁但係由於即係今年亦都翻翻係37,000人嚟嘅，以前嘅一半啦，咁我哋睇翻即係為咗俾啲跑手有一個即係理想啲嘅體驗啦，咁所以我哋就將翻嗰個十公里咧就移師翻去維園，同之前一樣，起點就會係即係呢個東區走廊接近城市花園，即係北角嗰邊咧。咁就即係基本上都係沿住東區走廊嘅行車線，就先東行就去到沙鋪灣，又翻去維園咁樣嘅。咁呢個就即係會係可能係個通風啦，平啲啦，亦都大家都係十公里，咁變咗就唔會話即係可能會即係有半馬或者馬拉松嘅跑手就即係喺你側邊可能多補充，可能你需要調整咁樣。咁呢個我希望會。即係會好啲咁樣，同埋即係成個安排就會係即係更加即係舒適啲啦，大家跑得可以。 OK， 好啊，唔該曬阿伍於豪，同你傾到呢度先。伍於豪咧就係香港田徑總會行政總監，講到有關於今年嘅馬拉松啊，咁啊係嚟緊嘅禮拜日咧就已經係噶啦。會唔會有啲嘅跑手都有留意到咧，或者講到一啲嘅路線嘅情況，成個安排自己又點睇咧？1872311，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咧係講下嘅咁。另外想同大家咧講下就係有關於一個嘅多間油公司的非專用石油氣站咧，有報道就話係加價係大約30%。咁啊，其中報道提到嘅例子啊，以中石化為例啦，小瀝源油氣站咧就每升嘅石油氣價格咧由4.4就加到5.89啊。咁啊，差唔多6蚊啦，去到咁啊，加幅嚟讲就话去到34%嘅咁。呢个对于一啲嘅石油气的士咧，的士业界嚟讲咧，就有一个嘅影响。嗱，佢讲紧咧就系一啲非专用石油气站。咁所谓非专用石油气站同专用嘅气站有啲咩唔同咧？专用气站咧就系有一个嘅石油气嘅上限价格嘅一个元素啦。简单啲嚟讲，就系喺个价格上面嘅升幅咧，应该系冇咁大嘅。而家讲紧系非专用气站，不过非专用气站嗰个嘅量嚟讲咧，就多过专用气站嘅。非专用气站大概全港有70个啦，专用气站咧全港嚟讲大概得10几个嘅啫。咁见到一啲业界都话担心喺呢个情况之下啦，系有啲嘅 的士司机咧会改到有价格上限嘅专用气站嗰度入油，就造成一啲嘅挤塞嘅情况。咁又想请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佢自己点睇今次呢一个非专用石油气站嘅加幅啊？有周国强，周国强就系香港的士小巴商总会理事长嚟嘅，早晨。 早晨，司主持，早晨你好。 早晨，周国强，可唔可以先同大家讲下咧？今次我见到有啲报道又提到有一啲嘅非专用石油气站系加价30%啦，但我想知系咪间间嘅非专用石油气站都系出现呢个情况，同埋几时系出现嘅咧？系 其实喺2月2日开始嘅，首先由一间叫做伊素啦，同埋暹诺加先嘅，咁跟住咧就隔咗一日之后咧，由中石化都跟住。就3号通知，就4号都加埋价。咁因为你知道啦，专用气站咧就由政府补贴地价嘅。咁啊，以政府以呢个每个月嘅离岸嘅石油气价格咧，同埋加一个加工费咧，就好似约两1蚊到啦，就俾佢哋控制佢哋嘅成本啦。咁就控制啲大部分嘅石油气，我哋嘅的士小巴业嘅使用者咧，都去到控制一个价格嘅较为稳定嘅价钱嘅。咁而非專用氣站咧，就係佢哋自己投用錢投石油氣，即係投用錢投油站嚟經營嘅。咁、那個價格咧就由自己嘅價格嚟釐定嘅油公司。咁一直咧由1998年開始咧，嗰、那個非專用氣站咧就不嬲都貴過專用氣站10%到嘅價錢咧，就用作分流的士小巴嘅入氣嘅。咁但係近來咧就。琴日咧，我哋都問個運輸處，咁啊，處方咧就回應翻咧，油公司嘅回應咧就話近呢幾個月油價嘅升幅啊、補貼啊，咁所以佢就要 咁樣提升個價格嘅。咁我哋業界咧就覺得有啲懷疑啦，因為其實行之有效咗成20年嘅嘢，咁突然間本來都一直都可以維持到嘅，但係突然間大幅升幅嘅話咧，就會引致我哋第一啦，業界會有部分司機啦，因為我哋要使用非專用氣站裡面的司機咧，裡面佔的車輛咧，我哋估計有業界有40%到，即係每日有8000車。 嗯， 咁如果計佢的成本的話，加埋佢本身距離嗰個油站的話咧，咁我哋計過佢用率咧有成個半嘅比以前嘅多咗個半嘅升幅嘅。咁、但係如果平均一架車有70架，即係每一間車值為到70蚊嘅燃油加附加費加咗上去嘅話咧。咁每個油站應該咁多個氣站裏面咧，嗰個收費會差出多約140000一日，咁即4000多萬一個月啦。咁其實個數字都唔少嘅。咁但係暫時嚟講咧，運輸署處方話咧，即係呢啲係私人嘅決定啦。咁佢哋就即係冇權管制啦。但係喺我哋業界嚟講咧，就會引致到啦，可能有部分嘅車咧，就因為個距離個，因為你可能排隊排幾個字。一個鐘頭咁又要俾多70蚊，咁可能就會有好大部分嘅車咧，由非專用氣站咧走翻去專用氣站度排隊啦。 O K， 咁但係你知道個數量距離咁大嘅話咧，就應該會引致到咧排曬長龍咯。 嗯， 就會好辛苦咯。 嗯，但我想先講翻先，頭先你話過往嚟講，大概可能專用氣站同非專用氣站都係大概嗰個價格係爭10%到，而家今次呢個加價之後係爭到去幾多嘅？ 爭到去30%或以上，即係話咧喺。如果你在普通的氣站專用氣站的話最便宜是4.2-4.3啦。咁而家去到非專用氣站咧，你就要俾差唔多6蚊啦，就爭五先就6蚊。咁即係話咧，每一升油咧就爭成個7。咁如果平均一架的士咧，就約一間嘅消耗量咧，約有35升嘅。 咁係咪第一次發生呢一啲事？即係個差距去到咁大，咁耐以嚟係咪第一次？ 係冇錯，未試過破天荒啊！ 剛才你提到話運輸署提到一啲原因，係咪同油價有關係？但我見唔係，譬如嗱，我見啦，譬如咧，專用氣站咧，佢其實喺2023年今年啦二月份啦，機電工程署有公布啲數噶嘛，其實係有減咗噶喎，反而係即係專用氣站減咗，但係非專用氣站反而加，有冇解釋呢樣嘢嘅咧？ 佢話佢因為經營嘅成本，但係我就覺得有啲唔係好正常咯，就擺即係可能好似而家類似係西隧未回收翻。隧道公司3家分流咁樣咁咯，即係可能你想快啲嘅，咁你就要俾貴多啲錢咯咁樣。 嗯，其實本身司機揀專用氣站定係非專用氣站去入油咧，頭先你話就係40%同60%嘅分別啦。咁但係其實佢哋嘅考慮點係啲咩咧？ 嗱，最需要司機咧都係喺燃油費嘅支出嗰度想慳多啲錢嘅，因為專用氣站咧個雖然非專用氣站。嘅數量咧比專用氣站多，但係專用氣站普遍嚟講，因為政府補貼嘅地價咧，咁佢哋嘅入油嘅窗數，即係每同一時間可以供應俾你入油嘅車嘅數量咧就大啲嘅，所以咧專用氣站雖然得10多個啦，咁、但係佢入油嘅數量咧，佢佔咗我哋整體的士小巴率嘅60%啦。但係而家最大嘅問題咧就係話啦，的士同埋小巴面對嘅問題咧。就係、是、話你有機會嘅話，你可能因為你知道咧，好多的士有唔同嘅交更地方啦。咁、可能咁，但係你冇理由特登跨區去入氣噶嘛。咁所以變咗專用氣站非專用氣站本身咧，佢都有一定嘅銷量。但係如果你話喂個差距咁大，如果小巴業嘅耗油量比的士仲大嘅話咧，咁如果你跨區嘅話，爭成100蚊一間嘅話咧。其实小巴经营者亦都仲更加辛苦啊！ 咁所以会点做咧？佢哋如果面对呢个实况，系要跨区悭啲钱，系去专用气站，定系照去翻而家嘅非专用气站，系承受贵啲咧？ 如果较为特别啲嘅咧，就专线小巴就冇可能跨区啦，因为你跨区嘅话，如果你用咗个几钟头去补充燃料之后又翻转头嘅话咧，咁你根本就提供唔到专线小巴稳定嘅班次去提供俾市民服务咁，咁可能就会引致继续要入贵气啦。咁可能专线小巴，我谂大部分专线小巴都要申请加价噶啦。咁至于话的士嘅话咧，因为的士咧就自负盈亏嘅。咁如果有啲上咗年纪嘅话嘅的士司机，佢本身咧那個做的時間冇咁長，個體力冇咁 咁好嘅話咧，嗰啲部較為年紀大嗰啲嘅的士司機嘅話咧，我諗佢哋都會選擇去專用氣站度排隊嘅，因為你啊慳翻成60蚊一間啊嘛。 嗯，其實針對呢個情況，除咗話一去到加價，即係無論小巴又好的士又好，諗下加價之外，仲有冇其他方法可以做，或者政府運輸署有啲乜嘢嚟緊會再傾，或者建議佢哋可以幫到咧？ 嗱，我會建議我自己會再約見運輸署啦，又睇下希望可唔可以咧，透過運輸署約見油公司啦，睇下可唔可以個將個情況縮細咧。因為其實本身有成20多年嘅經驗嘅非專用氣站同專用氣站嘅差距都係一成到，但係突然間你話嗰個增幅要加到35%嘅距離咧，其實有啲。令人摸不着頭腦噶嘛，咁希望大家都有啲社會責任啊，咁但係希望我明白到油公司可能佢都有啲經營成本嘅，咁但係希望有啲嘢都係，但係個差距距離得咁大咧，有少少令人難以接受嘅真係。 OK， 好啊，唔該曬周國強同你傾到呢個先。周國強咧就係香港的士小巴商總會理事長，咁講到有報道都提到啦，話啲油公司嘅非專用石油氣站咧就係加價，咁個加幅咧就係頭先的士業界都提到啦，話去到30%啦，都係以往嚟講係未見過咁多嘅，因為話過往咧即係非專用石油氣站啦，同埋專用氣站咧，佢哋根據頭先周國強所講咧，都係大概係個價格係爭10%到嘅啫，咁而家去到成30%咁，見到有議員都關心，譬如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恆斌啦，都話今次嘅加幅咧就係明顯啊，嚴重影響的士業界嘅營商環境。咁啊，建議政府研究咧，係咪可以增加專用石油氣站嘅數量啦，並且係設法加強對油價嘅監管。不過呢個都係可能聽落係啲長遠啲嘅措施嚟嘅。會唔會你都係一啲的士業界嘅朋友咧？1872311，講下你嘅睇法。 報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经济日报》报道，本港和内地昨天起全面通关，罗湖口岸重开，直至到晚上8点，近55000人经罗湖往返两地。直至昨晚8点，各个口岸的出入境人次超过243000。至于昨天起首次开放客运的香园围口岸，使用人数就不多，出入境人次只是接近5300人。旅监局话，截至寻日，暂时只系接到一个内地团登记，而该内地首发团今日访港，系一个22人嘅考察团，由深圳一间旅行社组团嚟香港，行程系包括考察大学、科学园、民政事务处等地点，并冇购物行程。该团将会留港3日，再到澳门。经济日报报道。 《東方日報》報導，昨日大批港人北上深圳，雖然無需出行前做核酸檢測，亦都不需要預約過關配額，但是進入內地仍然要用手機應用程式預先填寫網上的健康申報表，考起不熟悉電子科技的長者和未有準備的香港人，導致昨日朝早羅湖口岸過關出現擠塞，過關的人龍倒灌回香港的方向。而《星島日報》的報導就提到，對於不少長者在入境內地前進行健康申報出現困難，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表示明白這個情況，不同政府部門已經成立關愛隊協助市民，政府亦都正與內地商討怎樣簡化申報。分別是《東方日報》和《星島日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疫情期間落成的香園圍蓮塘口岸首日啟用旅客通關服務，这个是香港首个人车直达的陆路口岸，即是旅客乘车或者是步行亦都能够到达的口岸。而昨日上午人流不多，大部分都是试新口岸到深圳休闲玩乐和探亲的香港居民，以即日往返的旅客居多，他们普遍都说体验良好。记者预先填好电子健康申报表之后，15分钟之内完成通关。文汇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旅遊業協會預計全面通關初期每日有大約10團訪港，期望五一黃金週訪港的旅客會顯著增加，回復疫情前的30%水平。香港旅遊聯業工會聯會秘書長林志挺說，一月初已經陸續放寬出入境要求，按照現有的業界人力資源，相信可以應付需求。展望未來，導遊、司機等前線從業員看到旅遊業復甦，預計未來一兩個月旅遊從業員會陸續回巢。 大公報報導。 信報報導，行政長官李家超率團到中東訪問，他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舉行的投資論壇上宣布，香港和沙特將會啟動促進和保護投資協定的正式談判，亦都開始就促進直接投資合作的諒解備忘錄進行磋商。論壇期間，香港和沙特企業或者機構之間簽署了六份合作備忘錄或者是合作意向書，涵蓋金融、創新科技、商務、交通、能源，當中包括港交所和沙特證券交易所的合作備忘錄。信報報導。 明報報導，兩名跨性別男子擔心手術風險，未完成整個性別重置手術下，向入境處申請更改身份證性別被拒，大約六年前入品挑戰政策。經歷高等法院原訟庭和上訴庭敗訴之後，終審法院昨日裁定跨性別者勝訴。判詞表示，入境處以性別重置手術作為更改性別的必要條件屬於違憲，對跨性別者施加不可接受的嚴苛負擔，將他們置於兩難。獲勝的跨性別者謝浩林表示，這件案勝訴是香港性別平權很大進步。明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東方日報》的政論說，昨日全面通關首日，大批市民一大清早已經去到羅湖，但是就因為手機申報不便，不少港客困在羅湖橋。落馬洲皇崗口岸凌晨重開的時候，接駁巴士的班次就太疏，首批旅客花了接近兩個小時才能夠過關，十分不理想。政論說，全面通關初期各個口岸配套始終未足夠，除非探親急切，純粹旅遊未是最好時機。東方日報政論。 大公報社評說，香港和內地全面通關不單止是香港完全復常的重要里程碑，亦都是香港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共建粵港澳大灣區的一個新起點，必須找住機遇。社評說，通關初期或者有不足之處，雖然算不上大問題，但從最大的程度便民利民着想，特區政府需要不斷總結經驗，盡快作出完善。大公報社評。 明報社評說，簡約公屋項目政府高官連日為計劃護航，解說依然是蒼白無力，迴避簡約公屋成本貴過傳統公屋、成本效益不成比例的問題。社評說，負擔得起不等於不問價錢，以劏房居民的苦況作為政治擋箭牌，訴諸道德綁架，官員的思維心態有商榷必要。明報社評。 信報社評說，去年12月中俄元首視像通話，俄羅斯總統普京邀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今年春季訪問莫斯科，中方低調處理，俄方就高調披露。社評說，不妨解讀為中國不想外界誤以為北京在烏克蘭問題之上全力支持莫斯科。中國和美國的關係雖然矛盾重重，近日亦鬧出疑似偵測氣球風波，但是北京絕對不願意和美國脫歐，就算莫斯科積極靠攏，北京仍然會冷靜以待，掌握分寸。信報社評。 呢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報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先講意外事故啊。頭先咧就之前啊，青葵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祖堯村嗰度嘅快線咧就發生意外事故，而家仲係處理緊嘅。都係有啲塞車啊，龍尾到葵青路嘅。青葵公路去九龍近住祖堯村對開有意外啊，快線受阻，咁啊龍尾去到葵青路。咁啊因為多車嘅關係啦，長青隧道去九龍方向咧就需要實施間歇性封閉嘅措施噶。隧道的情况，现在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过去港岛龙尾近里安苑，而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去九龙近住隧道入口范围都是较为多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马斯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接近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和尖沙咀线的龙尾就近住温思劳街，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沙田入口龙尾近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去九龙的龙尾近住石门村，港岛路面咧而家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北角汇嗰段咧就比较多车啲。九龙方面比较繁忙嘅就系观塘嗰边啊，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九龙货仓一带就比较繁忙一啲啦。调翻转咧就而家观塘绕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考明街至到顺业街嗰段咧都系多车噶。仲有就系观塘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一带咧，现时都系交通繁忙。 繁忙。至于新界啦，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就仲系多车嘅，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路去到马场段都系比较繁忙。后一啲嘅吐露港公路咧，之前去九龙同埋大老山公路咧都系有啲挤塞嘅，而家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安全车速报告有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法例规定，任何人喺香港经营货币兑换或汇款服务，无论系以店铺、网上、办公室或其他形式经营，都必须向海关关长申请牌照。无牌经营货币兑换或汇款服务，即属违法。市民可以在海关网页查阅持牌经营者的资料，一旦怀疑有人无牌经营，请即以电邮或信件举报，亦可以打海关热线25456182。 2023年2月7日，民主派47人初选案开审，16名被告不认罪。 跨性别人士被拒更改身份证性别案，终审法院裁定上诉人得席。 消委会去年接获超过30000宗投诉，涉及食肆及娱乐服务最多。 土耳其和叙利亚发生强烈地震，增至超过3000人死亡。 天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這個報道講到，就是一些油公司的非專用石油氣站那個加價的情況，有的士業界就說可能都會令到一些的士司機是會選擇在一些專用石油氣站那裡是入油，因為那個加幅比較大一些。今天歡迎大家打來18723111，18723111，是講一下你的看法，有關於這個非專用石油氣站的加價的情況。電話旁邊就有吳先生的早晨。早晨，吴生。 早晨， 你好。 早晨，主持你好。 请讲。 我唯有咁咯，我而家就揸针上下就去咗专利嗰啲入咗先。 你系的士司机系咪啊？ 系啊。 嗯。 临收工啊，咁啊唯有啊，又唔想太过用得多，留俾夜间，咁啊唯有啊，再入多次咯，非专利啲入两次咯。 這個的影響是什麼呢？即是可能做下生意又要花一些時間去入油。 入兩次油的了，沒辦 法。嗯， 因為我試過呢，入成200多元一家。 啊、 230元。 這個是非專用氣站嘛，你說的是不 是？是啊，是啊，去醫嫂而已嘛。 嗯。 去醫嫂入而已嘛。嗯、因為都知道的了，行家說了，在個台就說了，現在醫嫂6元啊，咁間間都是啊。 嗯。 但是你我有時踩到問你嗰陣時，你五點前要交翻俾個夜間嘅咁嘅貴你去入嘅啦。 嗯，咁頭先你話即係可能係即係可能交更之前喺專用氣站經過都要入，但係又未必經過到嘅喎，有時會唔會咁咧？ 而家真係嚇未都去唔到啲專用嘅，咁你咪唯有到最尾咪非專用入曬咯，200多元。 嗯。有冇计过可能要俾多几钱啊？呢段时间喺加价之后， 要俾多咩？ 俾多咗几钱咯？有冇话即喺油价方面使多钱？ 冇计啦，冇计啦，有生意嘅咩冇计嘅啦呢啲。 O K， 系咪？ 嗯。 好啊， 好啊，唔該曬吳生，佢就係一個的士司機，都講到佢自己面對嘅情況啦，喺呢個非專用石油氣站加價之下，咁啊，繼續歡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1。另外呢個咧都同一啲嘅消費都有關係啊，因為消委會咧就係提到上年啊接獲嘅整體一啲消費者投訴嘅數字咧就話去到30700多宗，咁啊30000宗以上啦，咁按年嚟講啊升咗12%嘅咁，涉及嘅金額嗰度咧都成超過10億嘅，亦都睇到就話上年咧嘅一啲涉及到究竟係服務啊定係貨品咧投訴多啲咧，當中服務嘅投訴啊佔咗54%嘅，貨品嘅投訴佔咗46%嘅咁。嗱，整體個趨勢係點咧？或者有邊一啲嘅範疇啊或者類型啊係投訴嘅數字或者升幅係多啲咧？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消委會主席陳錦榮，早晨。 早晨，蕭生。 早晨，陳錦榮，可唔可以講下上年頭先提到啦，即係嗰個投訴嘅數字嚟講，三萬幾宗啦。但係同前幾年比嚟講，係咪都算係一路升勢，定係都係差唔多嘅咧？ 前年咧就其實係冇咁多嘅，係低翻啲嘅。咁舊年咧，過往十二個月咧就係三萬幾咧，就係升幅有12% 嘅。咁但係呢個三萬幾咧，就我要強調一點咧，就係包含咗一啲咧係啲投訴咧係關於香港註冊嘅網商咧，但其實咧個操作咧就喺國內嘅。如果你撇除嗰啲係淨喺香港境內發生嘅投訴案件咧，其實係有28,000+嘅。 頭先都提到有啲係商品，有啲係服務嘅投訴啦。有冇話可能佢最大部分嘅投訴內容係涉及啲咩嘅咧？又？ 頭嗰五名就都我哋都要公布咗㗎啦。頭一名呢就係、是、食肆同埋娛樂嘅服務嘅有關嘅投訴啦。第二名就係電器用品啦。第三名呢就係、是、呢、這個檢疫酒店關於檢疫酒店嘅有關嘅事宜啦。第四個呢就係、是、網絡同埋網絡服務啦。第五名呢就係、是、食品同埋飲品嘅。 逐樣講啦，我見本身頭先話第一位是食肆和娱乐服务，它本身好像之前是第四位，一升升了几级去到第一位，它那个原因是什么呢？有没有看到或者当中食肆和娱乐服务都很大范畴，通常人是投诉什么呢？ 簡單嚟講，食肆咧最主要咧就包含咗大家都知啦，疫情嗰陣時候咧，就因為呢、這個管制咗嗰個食堂食啦，咁啊變咗好多市民咧係用呢、這個網購點外賣咧嚟到點order 啲食品嘅。咁因為 order 啲食品咧係有關嘅，譬如話送貨啊，或者係遲咗送貨啊，或者係冇點咗貨但係又冇送到嚟啊！等等嘅有關嘅投訴案件咧，係上升咗嘅。咁呢個係食肆最主要嘅飆升嘅原因啦。另外呢、這個呢、這個其他嗰個係 娱乐服务，你讲紧 啊？娱乐服务吓，娱乐服务咧最主要咧就系因为有个主题公园咧，去卖嗰、那个会籍嗰阵时候咧，买一啲membership fee 嗰啲 program 咧，就有附带一个条件咧，就系、是、附带一个优惠咧，就系嗰啲买咗入会嘅会员咧，系可以某段时间咧系用呢个免费泊车嘅优惠嘅。咁但系喺某一段时间咧，嗰、那个主题公园咧就单方面咧系改咗呢个条款，就啲有啲会员咧系去到用嗰个时间咧就用唔到嗰个优惠，咁啊引致到有啲投诉嘅。 OK， 讲到头先有啲食肆啦，头先话娱乐服务就有啲可能系主题乐园嘅投诉都多嘅。另外第二个范畴大嘅咧，我见就系电器用品嘅投诉嘅数字，呢个系咪不嬲都多人投訴有關嘅電器用品？我見就話係創咗6年嚟嘅新高喎，直情係 不嬲都多嘅，冇錯啊，蕭生你講得啱嘅。電器咧最主要咧嗰、那個原因咧就係、是、嗰、那個質量啦，電器嘅質量啦，同埋維修服務咧嗰、那個引起一啲投訴嘅。咁大家都知咧，如果喺香港買電器咧，好多時候如果咁唔好彩買到啲電器係有問題嘅話咧，你揾翻經銷商咧嚟到關於做呢個維修啊服務啊，咁好多時候上嚟睇就已經有一個 examination fee 噶啦，有一個觀察費啊咁樣，然後到零件。個零件有冇咧，又要等一排，然後先至可能被通知咧，話嗰個零件咧係已經停止生產啦。咁、變咗咧，好多時候呢啲咁樣褪遲咗嘅服務啊、維修服務啊等等咧，都會引起一啲投訴啦。咁、我哋都成日都覺得咧，即係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嘅，尤其是如果你將一個大嘅概念嚇環保概念擺落嚟嘅話咧，或者係可持續經。可持續經消費嘅話咧，那個大概念咧，咁呢啲係同呢兩個大概念咧係背道而馳嘅，因為有好多呢、這個消費者咧係睇到嗰啲電器咧，其實好可能係90%+係冇問題嘅，係可能係有些少呢個維修需要喺啲 parts 啊，喺嗰啲部件嗰度啊，咁但係啲零件咧又提供唔到啊，咁啊變咗好無奈地係抌咗嗰啲電器啦。 我見 見到跟住就有預約檢疫酒店啦嘅投訴都排第三，即係總之整體嚟講，呢個係預約檢疫酒店定係成個旅遊事務嘅一啲投訴數字嚟嘅第三位。第四位就係電信投訴嘅，我都想了解點解電信又特別多投訴咧？第四位。 首先讲返嗰个旅游先啦，旅游呢就係整体嘅数字嚟嘅，但係里面呢好大部分呢係因为疫情嘅原因呢，嗰陣时候因为改变咗嗰、那个quarantine 嘅 period 啦，由七天改咗做三加四呀，咁因为呢个改变呢，呢、這个调整呢会引起好多啲消费者呢係改变佢哋个 booking 呀，或者係缩短佢哋个 booking 呀等等，咁有引起到一啲投訴咧，就係嗰個酒店咧，未必係能夠配合啊，或者唔容許佢哋咁樣改變啊，或者係改變咗之後咧，個回款咧，個時間係拖咗耐咗啊，咁啊會引起有關嘅投訴嘅。至於話你講話 電信 嚇，電信嗰個咧，就係因為你都知喺疫情嘅期間咧，好多人咧都係 work from home 啊，喺屋企咧就變咗睇嘅網絡嘅娛樂啊，或者上網開會啊等等嘅情況都係會增加嘅，咁而引起投訴咧就係嗰啲 plan 啊，嗰啲上網嘅計劃啊，或者轉動啊等等所引起嘅投訴嚟嘅。 另外我見其實整體投訴咧都有分有幾多係嚟自網購嘅，即係用一個網上嘅方式係去即係無論係買你嘅貨品定係買你嘅服務啦，咁呢個係咪都睇到比起之前一年係數字係再多咗嘅咧？ 是啊，今年喺28,000+宗嘅投诉里面呢，其实係占咗10,600+宗呢，係 online shopping 嘅，係网购嘅。咁係占咗总体呢 38%， 比起佢上年同期 online 嘅 complaint 呢，係上飙升咗 73% 添嘅。咁你可以睇到网购呢可能係一来係去与时并进啦，啲人呢依家係好 custom 做呢个网购啦。第二样嘢，呢个疫情呢亦係更加加快咗网购嘅发生啦。 点睇呢个现象，或者有啲咩建议呢？ 這個現象會一路是這樣的，我們看到其他的地方都有這個趨勢，因為疫情完了或者是減低之後呢，我們都看到網購呢是會慢慢是會可能變成一個 主流 的一個渠道來貼、 okay. 但我們給消費者 的 advice 呢，就是網購都是要看清楚在網上那個商戶那個相遇啦，同埋嗰、那個經驗有啲references 最好。 Okay. 我見你哋新聞稿咧，特登就將啲投訴咧就分衣食住行都有啲要大家要注意。其中行方面就講揸車，咁啊見到話有啲關於電動車嘅投訴都唔少嘅。呢、這個有冇啲特登即係都提醒一下啲市民可以？ 電動車亦係未來嘅主流啦。我諗最大嘅問題咧，就係電動車咧有好多時候咧，因為依家係好大量生產啊，賣車嘅經銷商啦，同埋生產商啦，有陣時對於佢哋嗰個生產嗰個時間同埋嗰個數量咧，係好難估計得好準確。咁變咗應承咗啲客户話幾時係可以新車到港嗰陣時候咧，如果是因為嗰個供應鏈啊、shipment 啊係遲咗嘅話咧，令至到嗰、那個消費者可以攞到新車嘅時間係遲咗咧，就會引起好多投訴。同埋咧，我哋都有見到咧，未必一定係遲喎，有啲係早咗，比佢哋預先早咗嘅咧，都會引起投訴。咁尤其是你依家香港政府係講緊話，2024年嘅3月咧，就係、是、最後會俾提供優惠一對一嘅買電車嗰、那個啦。咁所以消費者對於可以幾時攞到氣新嘅電車，幾時註冊咧，係非常之關注嘅，好可能會引致到佢哋有好多不必要或者估唔到嘅使費，佢會 involve 噶嘛，會蝕嚇。 OK， 一分 錢蝕噶。 OK， 一分鐘到，我想問下，因為上年都可能因為疫情啦，譬如一啲旅行社啊、健身中心嗰啲結業啦，結業方面嘅投訴數字有冇話特別多到？ 結業嘅投訴咧就冇話特別多嘅，但係咧我哋都希望消費者咧係尤其是依家咧係要小心，因為復常慢慢生活係復常咧，咁亦唔排除咧有啲不良嘅商户咧係混水摸魚啦，依家盡量係攞啲大額嘅預繳啊，然後臨尾咧就結業啊，咁呢個係會造成一個對好多消費者咧係好大嘅傷害嘅。咁所以我哋都提醒啲消費者咧，對於話係要預繳嘅 program 啊，要預繳嘅條款咧，特別要留心咯。 OK， 好啊，唔該曬陳錦榮，同你傾到呢度。陳錦榮咧係消委會主席啊，頭先都講到一啲唔同範疇嘅即係投訴啊，關於消費嘅投訴啦。其中食肆及娱乐服务就是整体投诉来讲排第一位，大家留意住18723111。 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周伟业。 著名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曾经讲过，人就好像寒冬里面的刺猬，靠得太近会被刺痛，离得太远又会觉得寒冷，最终我们学习怎样保持适当距离。讲得真是准确，因为我们真的好像刺猬，在独处和同人相处之间不知道怎样调适切换，因而生出很多的焦虑。有人选择去看电影做运动，以为这样可以排解内心的不安，但只是治标不治本。真正的疗愈是愿意诚实面对内心最真实的自己，那些令你痛苦难耐的情感才会逐渐消失。这本书《适当的距离》的作者是从事心理辅导，亦都是自称多愁善感的金素媛。他很能够捕捉这个世代的人面对人际关系的种种观察和不安。 好像作者笔下的独自行走，其实是专注在一个人行走的时候自然会浮现的各种感觉和念头，唯有这一段独自行走的时光可以彻底地回归到真实的自己。 此外，认同上瘾症亦都是当今社会最大的问题， 就是大家都要藉由他人的认可来证明自身能力，包括个人品味、人品、性格等都要先得到别人的认可，才会开始用正面的角度看待自己。 而活在这个就算不愿意都要听人家说话，回答对方问题的社会里面，我们需要的是亲切的沉默。 当我们满以为对方着想，经常打电话问候，并不见得是最好的陪伴，反而不发一语地默默陪伴，对方却会感激受落。 作者相信只要我们搞通怎样同人、同世界、同工作休闲和同自己相处的四种距离，就会成为自己人生的贵宾了。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适当的距离》，作者金素媛，由新乐园出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结束对沙特阿拉伯的访问，并转到阿联酋阿布扎比。据了解，李家超和代表团在底部后先稍作安顿，今日朝早先会展开在阿布扎比的行程，包括和当地政商界领袖会面和考察当地企业。李家超在离开沙特前出席当地一个大型科技展览并发表讲话，他说香港过去三年受疫情困扰，目前和世界重新接轨，并和内地恢复全面通关，强调香港已经重返国际舞台中心，可以为沙特创造商机。李家超之后联同港交所行政总裁欧冠星参观国营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展区，并同沙特阿美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会面，向对方介绍香港独特优势。 警方新界北总区交通部及刑事部去年联合组成40人的反非法赛车专组，并加入非截停式反非法赛车行动，即是不会即时截停涉案车辆，而是透过科技仪器将非法赛车过程录影和侦速，事后再跟进。专组去年共打击7宗案件，拘捕44人。新界北总区刑事部总督察罗礼谦说，非截停式行动最大挑战是证明司机身份，但过往坊间有谬误，以为警方没有即时截停相关车辆，涉事司机就能够逃避刑责。强调警方有不同调查技巧，不同设备协助分析，以锁定犯罪者身份。被問到錄影片段是否會看到涉事司機的容貌，警方就重申錄影片段會非常清晰，絕對協助到警方舉證。土耳其南部的 7.8 級強烈地震在土耳其和敘利亞共造成超過3000人死亡，其中土耳其公布超過2300人死亡，敘利亞有超過1400人死亡。美国总统拜登致电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达慰问，美国表示将提供必要协助，迅速部署支援土耳其的搜救工作，向灾区提供医疗或基本救援物资。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埃尔多安通电话，表示俄罗斯愿意立即提供地震救灾援助。外长拉夫罗夫说，俄方愿意提供必要援助协助敘利亞的救援工作。國家主席習近平分別向埃爾多安和敘利亞總統巴沙爾致慰問電，對地震造成死傷表示沉痛哀悼。聯合國各機構啟動緊急援助，包括向仍被埋在廢墟下的群眾提供救生援助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晚上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有薄雾，星期三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339点，升114点，成交金额5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43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28点，升1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9.6升2.8，美团164.4升3毫，阿里巴巴104.7升0.5，友邦保险84.8跌咗8毫，百度集团142.8升0.9，比亚迪股份244.6跌咗0.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32.37，瑞士法郎0.927，加元1.343，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205，欧元对美元1.074，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33。日经平均指数报27,738点，升45点。港金报17,510蚊，跌咗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1.85美元，卖出1,87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先讲意外事故啊，喺九龙嘅观塘道。东行线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对开有意外，咁现时咧都几塞车噶。龙尾去到龙翔道近住钻石山港铁站嘅，因为交通意外关系啊，而家观塘道东行线去油塘，由九龙湾港铁站一路去到龙翔道近住钻石山港铁站嗰段咧，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同忍让啦。而较早前咧，青葵公路去九龙 近住祖尧村的意外事故就清了场，不过还是多车一些。长青隧道去九龙方向的间歇性封闭措施就取消了，因为青葵公路近住祖尧村的意外事故清了场，不过还是比较多车的。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港岛仲系繁忙啊，龙尾去到汇景花园。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马斯道，西行过海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黄河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去九龙只是收费广场繁忙少少，大老山隧道去九龙交通就回复正常嘅。九龙区嘅路面方面咧，而家观塘绕道嗰边咧都仲系比较多车嘅。之前咧就去旺角方向啦，而家就去将军澳方向多车啊。观塘绕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考明街至到九龙湾验车中心嗰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嘅。而新界大埔公路去九龙，咁啊近住火炭路嗰段啦，同埋马场段亦都系比较多车。安全车速报告有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手下留情，千人眼泪出世诗。 我系阿一，我最喜爱嘅西洋诗句系：只有你令这个世界变得正确。 Only you can make all this world。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 八点至十点， 手下留情，祝大家清人节快乐。 努力咗咁耐，无非想退休后自己同家人继续活得精彩，因为活得精彩是全家人的事。香港年金将你累积多年的财富转化成终身稳定的收入，持续守护你和家人的生活。即打25125000了解更多啦。产品涉及风险，计划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2023年2月7日，民主派47人初选案开审，16名被告不认罪。 跨性别人士被拒更改身份证性别案，终审法院裁定上诉人得席。 消委会去年接获超过30000宗投诉，涉及食肆及娱乐服务最多。 土耳其和叙利亚发生强烈地震，增至超过3000人死亡。 天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在上年12月是发展局就是有关于中部水域人工岛的项目规划，提到话会兴建3个人工岛，面积一共是1000公顷的。咁发展局其后亦都提到是话，即系发展局局长啦，喺随笔有一啲短片等等的方式向公众解说啦，亦都喺1月19日推出咗专题的网站嘅。咁嗱，见到近有一啲嘅环保团体都关注到一个公众咨询的形式，有关于这个的中部水域人工岛。土木工程署、土托署及规划署以及在上个月就已经邀请了一些环保团体，是原本在昨日就是出席一个闭门形式举行的中部水域人工岛的简介会，涉及到超过10个的环保团体的。他们昨日都是宣布是拒绝出席，当中就提到有关于咨询的问题。他们说有关的咨询是没有主动公布，也没有主动咨询公众，同埋冇公信力等等嘅，点解会有呢个咁嘅结论咧？或者佢哋留意到啲咩情况咧？喺个咨询嘅过程入边，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有绿色力量总监郑慕琪，早晨。 系早晨啊，张乐文。系 早晨，郑慕琪，可唔可以讲下？因为而家呢一个嘅发展局做紧嘅中部水域人工岛嘅公众参与活动咧，就一路去到3月尾嘅。你哋嘅关注系啲咩？留意到啲咩咧？ 嗱，我哋首先就系见到嗰个嘅諮詢咧，其實咧係有一個倒退嘅現象出現嘅。咁因為咧，我哋睇翻咧最近其實一啲大型嘅發展項目嚟講咧，政府咧其實喺嗰、那個收集民意嗰方面嚟講咧，其實咧係有一個我哋叫做預早佢哋會有一個嘅計劃好嘅。 咁有一個嘅公佈嘅，咁跟住咧就會推出一系列嘅一啲嘅啊公眾嘅活動。咁而家我哋針對嘅其實就話，我哋唔係反對佢去諮詢啲專業嘅團體啊，或者一啲嘅工商業嘅啊一啲嘅團體。咁呢個我哋都贊成嘅，咁因為佢哋都係社會或者係嗰個發展項目嘅其中一個我哋叫做啊持份者。嗰個問題就話點解佢唔開誠布公，好似以往例如譬如啊東涌新市鎮擴展咁樣。其實東涌新市鎮擴展呢，政府去透露嘅時候係2009年係去透露咗出嚟有一個咁樣嘅發展嘅意向。咁其實由2009年到第一階段嘅公眾諮詢喺2012年嚟講呢，其實有三年嘅裏面，其實政府都是向不同的團體有透露他的意向，都是做事的。但在2012年做第一階段的公眾的我們叫諮詢或者參與的時候來說，政府是有正正式式是去出一個新聞的公告，告訴人聽我開始了，告訴人聽我有個這樣的網頁，告訴人聽我有這樣的渠道，任何人都可以用政府提供的不同渠道去提供對於那個發展項目的意見。但今次我哋見到就好唔同啦。第一就係話佢話12月嗰時候向呢個嘅立法會提供意見咁樣。咁其實任何政府一啲嘅政策啦，或者一啲嘅項目，其實都可以咁做㗎。咁但係點解佢既然佢覺得呢個已經係一個公眾諮詢嘅開始，咁佢又冇做一個主動去公布咁所以嚟講，我就覺得係一個倒退啦。咁變咗我哋環保團體其實我諗政府喺昨晚嗰個嘅回應嗰方面咧，就其實都我就寄語。 你講 Facebook 嗰個係咪啊？發展局係 Facebook 嗰個。 係啊 ，Facebook 嗰個係啦。咁寄語就政府又唔需要太擔心嘅。我哋環保團體嚟講，其實我哋係會留意嗰個發展項目，同埋我哋會俾意見嘅。只不過我哋希望政府係做翻好一個諮詢，令到普羅大眾市民咧都能夠喺一個早期嘅時候能夠有不同嘅渠道咧，去表達佢嘅意見咁解嘅啫。 嗱、okay. 我想簡單講下，因為發展局嗰個 Facebook 啦，咁佢就提到話自佢哋上年12月底咧向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作出階段性匯報之後咧，開始有多項嘅公眾參與活動，包括網視短片、Facebook 同各界團體會面等等啦。咁亦都話會係唔同區域嗰度咧係巡迴展覽啦，喺傳媒就住人工島項目亦都有廣泛報導，提到就話如果環保團體對於項目有乜嘢意見都好啦，佢哋期望咧，發展局期望咧，佢哋係實事求是係提出啦，特別係喺環保團體專長嘅環境生態範疇啦，而唔係只顧挑剔公眾參與嘅細節安排，甚至作出失實嘅批評，硬指政府冇主動、冇諮詢，對實實在在進行緊嘅連串公眾參與活動視而不見，亦都提到話公眾參與活動嘅模式繁多，唔係只係公眾論壇一項嘅咁，你頭先就講緊呢一個嘅回應嘛，發展局嘅， 冇錯，係， 點睇佢針對你哋講，你哋係咪真係只係講緊公眾論壇？又點睇發展局提到有好多唔同嘅公眾參與嘅活動模式已經係做緊嘅？ 嗱，我哋問題睇翻嗰個嘅嗰個政府嘅回應嚟講咧，有幾點我覺得都需要釐清翻嘅。第一樣嘢就話咧。我哋環保團體作為一個民間團體嚟講咧，其實我哋覺得一個環境嘅議題嚟講咧，公眾參與係好重要的。我哋被諮詢咧，當然我哋有一個出發聲嘅渠道嚟講，在我哋自己個界別嚟講，我哋當然係需要嘅。但係話一個議題討論嚟講咧，係需要咧公眾嘅參與，無論佢係支持我哋環保團體嘅意見，或者反對我哋環保團體嘅意見嚟講咧，我哋都係需要嘅。咁我哋就係話喺呢今次嘅事件上面嚟講，我就係覺得政府喺提供呢一個嘅平台上面嚟講咧，係做得不足嘅。咁佢而家所謂做好多嘅嘢嚟講咧，其實睇翻個果效啦。咁其實大家或者普羅大眾市民嚟講，知道呢件事嗰個程度，或者知道佢可以發表意見呢一個嘅渠道足唔足夠咧？咁我哋覺得咧如果相比於其他嘅發展項目嚟講咧，我哋會覺得係唔足夠嘅，係倒退咗嘅。所以我哋先至作出今次嘅行動咧。我哋希望今次行動嚟講咧，政府能夠咧係改善翻 佢嗰個嘅諮詢嘅。 我見其實發展局之前都有提過嘅，即係講緊個公眾諮詢嘅問題。佢就話上年十二月喺立法會匯報之後咧，相關文件已經喺網站上面公開俾市民係閲覽啦。市民亦都可以如常用電郵、郵寄或者係傳真去遞交意見啦。而喺一月十九號亦都推出咗專題網站嘅咁。我聽你嘅講法就係呢啲方式都未必夠，或者公眾未必知道，係咪咁嘅意思？ 嗱，第一樣嘢就話，即係一個事後嚟講咧，究竟係我哋喺去上，其實即係意思嗰個情況就話，政府其實想做嘅，但我哋出咗聲話佢冇做，令到佢好似喺個時間上邊啊，即係有一個蝕底咗，話俾我哋預先話咗嘅，定係話其實我哋出咗聲，佢先至去補救咧。咁而家喺今時今日嚟講咧，即係喺今日嚟講，我估追究唔到噶啦呢樣嘢。即係我諗向前看就話，希望去改善翻個諮詢。咁譬如嗰種諮詢嚟講咧，話講翻喺以前嗰個日子嚟講咧，其實有好多大型嘅填海，例如中環灣仔填海嚟講咧，其實同而家嗰個局面係差唔多嘅。即係政府都係去諮詢好多專業團體啊，去諮詢好多嘅。商界啊，咁样去做一个中环湾仔填海嗰个嘅一啲，即系佢哋自己个系咨询啦。咁当其时，其实所有呢啲嘢根据法例，佢都要登宪报嘅。咁政府当其时咧，佢个意思即系话咧，我登宪报嘅时候系另外一个公众系可以知道嘅渠道。咁但系咧喺当其时嚟讲，有几多市民知道有宪报嘅存在咧？有几多市民知道咧啲重要嘅嘢位喺宪报嗰度登出嚟？有幾多市民知道喺憲報嗰度能夠有一啲發表渠道嘅意見呢？咁今時今日都係啦。咁市民有幾多市民知道佢傳媒展覽喺邊度呢？有幾多市民知道應該入邊個網頁去睇佢嘅嘢呢？咁甚至乎佢呢個諮詢其實嗰個範圍喺邊度呢？市民可唔可以反對話可唔可以唔填呢？咁其實而家喺種種政府講咗對應翻我哋反對填海嘅一啲嘅論點嚟講，其實政府都係話唔填海唔係一個選項嚟嘅。嗱，呢個唔緊要嘅，但係問題就係話佢有冇一個誠意去接受其一個根本唔接受填海嘅意見先，跟住去對應呢一個嘅意見去作出回應先。而家就係話政府似乎喺呢方面誠意都冇，會唔會因為佢？希望唔好接受到啲意見，而將嗰個諮詢有些少扭曲，去令到佢方便去做嘢咧。咁呢個嚟講咧，其實係一個我哋唔希望政府有嘅態度。咁所以我哋就係話呢個行動就希望政府咧開誠布公，一個變即係令到嗰、那個政府去推項目嘅時候更加係透明，更加係令到公眾有嗰個討論嘅空間。令到將來社會凝聚一個好啲嘅共識啊，咁變咗免卻日後嗰啲爭拗。咁又好似以前，例如中環灣仔填海嘅時候嚟講咧，其實公眾咧係到啲機器嚟到去中環碼頭嗰陣時候，發覺有工程，先至突然間好多公眾先驚醒，話喂，原來呢度有填海啊！但係所有嘅法定程序已經過曬嘅。公眾嚟講咧，係喺個法律嘅層面嚟講咧，佢任何意見咧都改變唔到嗰個事實。縱然即使當其時我哋環保團體喺早期嘅規劃環境，其實我哋已經係做咗俾咗好多嘅意見，俾咗好多我哋自己嘅意見，但係似乎喺嗰個嘅 case 嚟講，就係話公眾。原來是在那個階段是蒙在鼓裡，到那個項目真的出街了、真的動工了，他們才知道。那我們就不希望今次的情況都是這樣了。 OK， 好，謝謝鄭慕琦，跟你談到這裡先。鄭慕琦就是綠色力量總監，都是講到有關於這個中部水域人工島的一些諮詢的方式，現在就是開展了的發展局說一直去到3月31號。不過剛才鄭慕琦都提到說，究竟那些渠道或者市民究竟知得清不清楚，哪裡是可以是表達這些意見，那些巡迴展覽究竟在哪裡等等，這個都是他關心到的。剛才提到發展局在 Facebook 在昨天在2月6號晚上的一個即係貼文啦，咁啊頭先就提到一部分啦，佢亦都提到話，發展局話現時咧係唔應該再停留喺討論推展或者唔推展，係應該共謀深化人工島發展方案啦，亦都話期望環保團體喺未來嘅日子能夠聚焦喺項目嘅環保議題，作出具建設性嘅討論，就話係發展局係樂於聽佢哋嘅意見嘅，暫時傾到呢度先。 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大家好，我是杜国威。我自小在香港电台长大的，香港电台现在是95周年，我在这里呢恭祝他生日快乐，而且大家听多些戏曲天地，因为我也很喜欢听的。 Happy birthday 港台。 公共广播95年，联系香港。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社會就慢慢復常啦，包括一啲社區隔離設施咧，好似竹篙灣嘅社區隔離設施咧，就話最遲二月底咧就會轉用為一個備用嘅狀態。有報道就提到喺竹篙灣做嘢嘅一啲清潔員工咁，近日就收到通知啦，就話因為呢一個原因，竹篙灣會呢一個社區隔離設施轉為備用狀態啦。咁佢哋一啲員工咧係被要求簽呢個嘅自愿離職書，咁亦都引發到佢哋關心到啊嗰啲約滿酬金究竟係點啊，或者嗰啲賠當中有冇涉及到一啲嘅賠償咧？咁佢哋有啲嘅問題同關注嘅，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工聯會立法會議員梁子榮，早晨。 早晨啊，張樂文。 早晨，梁子榮。咁啊，社區隔離設施其實就去到2月28日嘅一路運作到。咁啊，頭先都提到啊，報道係咪話啲員工喺竹篙灣做緊嘅？咁就話係被提早終止合約，即係唔係28日，係再早啲已經要完合約，係咪咁啊？ 是啊，再早啲咁就詳情咧就嗰、那個現時嗰個隔離設施個規格就會去到2月28日，因為仲有一啲嘅隔離病患者仲喺入面係進行隔離啦。咁、因應住嗰個防疫措施，1月30日嗰個隔離令就取消啦。咁所以入住呢啲隔離設施嘅病人咧就逐步減少。咁所以衛生署因應住嗰、那個病人嘅情況咧，咁所以就通知咗。承辦商啦，中海物業嗰邊就要削減人手，咁所以就定咗喺2月12日咧，就要裁減大約我諗600至700人，而家入邊做緊清潔啊同埋保安嘅員工。 嗯，總共係幾多人㗎？裁減咗600至700啦，總數咧？ 現時入面我諗都有800至1000個員工喺入面工作緊嘅。 嗯，咁而家你收到嘅求助，究竟當中係涉及啲咩問題咧？有幾多求助咧？又？ 最主要佢哋求助就係收到，即係喺2月2日嘅時候就收到公司嘅一封嘅解雇通知書啦。咁員工就有啲就誤以為係一個自愿離職，咁有啲又認為就係政府都未公布關閉，咁點解提早到12日就已經要即係解除嗰個嘅僱傭合約呢？咁就有呢啲爭議啦。另外最主要就是因為他們在去年3月開始工作的，咁所以如果在2月12日終止嗰個僱傭合約的話咧，就會引發到，因為他們做滿12個月咧就有個約滿酬金，而呢個約滿酬金咧都有6%嘅，咁如果以最低嗰個嘅人工24,800元嚟計咧，咁如果做滿12個月嘅話咧。都有差不多1,700到嘅約滿酬金嘅，咁所以而家佢哋就擔心即係未滿12個月，咁約滿酬金又冇，咁所以就有呢啲咁樣嘅爭論啊，或者有啲咁樣嘅權益方面就揾到我哋工會呢方面去幫手咯。 講到約滿酬金之前，我想講翻究竟佢係咪可以即係刪減一啲嘅人手咧？咁我見到回覆報道嚟講啦，承辦商中國海外物業服務咧就話疫情緩減啦，竹篙灣入住嘅人數減少啦。咁就话要善用政府资源，同埋按照合约要求啦，以入住人数按比例调整员工人数，所以就喺今个月2日咧，按住雇佣合约提前7日通知部分一啲竹篙湾嘅员工解除雇佣合约。呢、這个做法其实系咪合法啦？同埋如果即系承办商咁做，其实系咪都合理咧？佢系因为按住个人数去做，呢、這个系佢同合约，佢同政府嘅合约嚟噶嘛？呢、這个系咪？ 是啊，如果睇返我哋疫情高峰期喺第五波疫情之下呢，呢啲隔離設施係有需要運作啦，咁需要請呢啲嘅員工。咁呢啲員工其實佢哋嗰個薪金水平呢，其實係比現時出面外面嗰個嘅 實際嗰個市場價格咧，其實差唔多係一個雙倍嘅人工嘅。咁所以員工喺入邊工作，其實係嗰個福利條件啊，薪酬比較優厚。咁按住政府同嗰個承辦商嘅合約，有一張合約啦。咁另外就承辦商同僱員咧都要合約嘅。咁無論係邊一份合約都好啦，兩份合約都係政府或者承辦商都係7日通知雙方解除合約啦。雇员同雇主之间咧，其实都按翻合约咧，都系7日通知期，可以解除合约嘅。咁中海物业点解要解雇员工？其实都系听从即系卫生署佢哋嗰个嘅指示啦，要解雇员工。咁所以其实承办商佢哋都系按住政府嗰个要求去处理。如果承办商唔处理个要求嘅话，佢继续聘请啲员工，其实就系佢哋要自己自行去承担嗰笔费用。咁我知道而家即系一个即系隔离中心，佢哋而家运作咧，每个月嗰个嘅成本咧都差唔多要成8000万嗰个水平嘅。咁所以如果佢哋唔裁减人手嘅话，其实佢哋根本都应付唔到嗰个开支。咁同埋佢哋系要自己垫资2至3个月去出咗人工咧。之後先問翻政府係攞翻嗰啲嘅成本翻嚟嘅。 咁所以究竟點解決咧？即係承辦商嚟講，佢冇理由因為人數少咗，即係收嘅錢少咗，又繼續維持翻咁多人手噶嘛？咁而佢亦都係跟咗通知啦，七日嘅通知。咁員工嚟講，其實可以點樣咧？係咪真係約滿酬金嗰度就冇辦法係攞到咧？咁因為即係承辦商係跟足七日嘅通知去通知佢哋去解雇噶嘛，係嘛？ 係啊，約滿酬金有兩個情況嘅，因為有啲嘅員工可能佢喺，因為喺竹篙灣就有唔同期數，有啲可能係第一期轉去第二期，咁承辦商因應住佢哋，只要佢都係受雇於即係中海物業啦，只要佢哋做滿12个月咧，咁而家嗰個約滿酬金都係由承辦商自己自行去俾個僱員嘅，咁有部分嘅員工可能即係佢喺入邊，無論你咩期數。夾夾埋埋，其實都唔夠12个月咧，其實就享受唔到嗰、那個約滿酬金。咁呢方面，我哋工聯會就試下同政府去即係商談啦，有冇一啲即係可以補，即係按住個比例咧，都俾到班員工，令到佢哋即係喺即係而家都係新蒸頭啦，都仲未完結，佢哋面對失業嘅情況之下。都希望佢可以即係有啲鼓勵啊、補償啊，即係感激呢班員工喺個疫情之間為香港嗰個服務同貢獻啦。咁呢方面我哋會處理啦。 有冇係係咪話好似話個約滿酬金可以按比例去攞到啊？係咪咁樣？同埋係咪都有同勞工處去傾嘅呢個？ 政府合約入面就冇一個條款係按比例係俾嗰個約滿酬金嘅，一定要係做滿12个月，咁就按佢嗰個時期去發放嘅。咁所以不足12个月嘅話咧。咁我哋就要同政府嗰方面去商討，去幫返員工爭取啦，希望有一個好嘅結果出嚟啦。 同勞工處有冇傾，或者點樣協助呢一班員工呢？一分鐘到。 過往幾日其實我都一直聯絡緊保安局啊、勞福局啊，咁今日我哋都會係去信俾行政長官李家超啦，同埋去信唔同嘅局啊，亦都包括係政務司司長啦，希望佢哋都可以關注呢個事件。咁隔離設施都可能真係已經完結啦，我哋香港。迈向復常嘅話，都希望有個好頭好尾啦，有好嘅結局，亦都係可以俾翻員工喺呢段時間，即係面對失業嘅時候，都有一定嘅收入可以幫補下佢哋嗰個嘅生計啦。 但具體幫呢班員工揾工有冇啲計劃嘅呢個都？ 中海嗰邊都按住以往我哋一直嘅建議做法啦，佢哋會喺竹篙灣入面都會舉辦一啲嘅招聘會啦。 Okay, 勞工處其實一直都有好多唔同嘅職位空缺嘅，佢哋都鼓勵員工可以揾勞工處去幫手啦。 OK, 好啊，唔該曬梁子榮，同你傾到呢度先。梁子榮咧係工聯會立法會議員啦，都跟進到今次嘅事件啦，涉及到就係一啲社區隔離設施會運作到今個月28号，咁有一啲竹篙灣設施嘅員工咧就係指係提早要終止合約嘅影響嘅。